从无法预料，怀连呼吸都难熬，难道是我发高烧 2010年，Y2 姐妹18岁，在这一年推出了专辑《成人礼》。刚刚听到的这首专辑主打入选年度金曲《这叫爱》。Y2 也在这一年蝉联了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大奖。接下来这首歌在当年有三个不同版本的翻唱，分别是来自钟舒曼、陈明以及刘若英。奶茶这首继续给15岁的自己入选了中歌榜年度金曲，而在这一年刘若英也获得了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女歌手大奖。 知道吗，我总是惦记15岁不快乐的你，我多想把哭泣的你搂进我怀里，不确定自己的形状，动不动就和世界碰撞，那些伤我终于为你都一一抚平。那一年最难的习题也不过短短的几行笔记，现在我却总爱回忆，回忆当时不服输的你。天空会不会雨停，会不会放晴，会不会幸福在终点等着我和你，会不会是我忘记爱能勇敢的去淋雨，我们继续走下去，继续往前进，继续走向期待中的未知旅行。感觉累了的时候抱着我们的真心，静静好好的休息。这些年我还算可以，至少都

伤我最后碎成粉末，也有你为我而活。只要我还能被你记得，我就是不朽的。山楂树开满了花，像你在对我说话。山楂树开满了花，指引你带我回家。可是我先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微笑着。可是我先走了，纵然太不舍，别哭我亲。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微笑着。 2010年，张艺谋影片《山楂树之恋》引来广泛关注。在这一年中歌榜上，关于影片当中的两首歌曲都入选了年度金曲，一首是常石磊的《山楂树》，而另外一首就是刚刚这样一首宣传曲，陈楚生演唱的《山楂花》。这首歌由文雅作词，苍彦斌作曲，也同时收录在陈楚生这一年的影视歌专辑《影之传说》当中。2010年， Hebe 从 SHE 单飞，田馥甄这个名字从 SHE 歌迷当中传遍到了整个中文流行歌坛。他的唱功，他的文艺，让田馥甄 solo 发展一开始就备受关注。这一年他的首张专辑 To Hebe 发表，作为 SHE 的成员获得过中歌榜的众多奖项，而这首《寂寞寂寞就好》也是田馥甄第一首在中歌榜属于个人的年度金曲。 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对着镜子我承诺，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 就让我一个人去等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也继续来分享2010年度的中歌榜金曲。这一年，李宇春第四张个人专辑推出，他第一次将自己的音乐才华集中的呈现。这张专辑也是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其中这首歌的手稿曾经差一点被丢在垃圾桶里，最终呢却成为这张专辑里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也成为李宇春在这一年的中歌榜年度金曲，就是这首《下个路口见》。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临时放映收音机，你听几点几？他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他下雨还没到。 2009年刚刚在超级女声取得亚军出道的李霄云获得了中歌榜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大奖。一年之后，2010年，她的首张个人专辑发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同名主打，入选中歌榜年度金曲《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2003年，中歌榜在成立10周年之际，引入了港台及海外地区奖项。周杰伦成为中歌榜第一个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到了2010年，周杰伦第五次获得此次大奖，跨时代获得年度最佳专辑，而这首《烟花易冷》成为2010年度的中歌榜金曲。 繁华深蹲入空瞒着杀了世人，龙片冷缠着一身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孤单，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直奔一盏盏灯惊大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转身，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不听闻你始终一个人，干涸的城门盘踞着那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许多人那时的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易冷人事已分，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悬念和泪是今生还有谁在等，而情是岂能不成为数若养生，如你在恩前世过门，跟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 四月